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今天为您安排的录音剪辑是北京电影学院82届美术系毕业生霍建起的作品《赢家》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漂亮的陆小阳是一家银行的职员，而他仪表堂堂又无比忠诚的男友算得上是个大款，可以说他拥有的一切都足以令人羡慕以至于嫉妒。但这些并没有让小杨感到生活给了他特殊的照顾，反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 我已经在这等了你23分钟了，客户都是上帝，可星期天休息不也是上帝的意思吗？好吧好吧，我哪也不去。 有些失望的小杨悻悻地从公共电话亭里走出来，穿过被太阳晒得有些烫脚的马路，突然一辆黄色面的从左面拐过来，把小杨刮倒在地。漂亮又昂贵的白色连衣裙被刮出了一个大口子，但是那面的司机只是伸出脑袋回头看了一下，便又扬长而去。正当小杨气愤地自叹倒霉时，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坚定而执着地追了上去，两腿跑动的频率快而富有节奏，逐渐的，他的身体距离面的越来越近。这人追车的场景在闹市里可并不常见，很快便引起了很多路人的注意。 您这儿何苦来的呢？你跑得了吗？哥，姐，我错了，这是头一回，也是最后一回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允许这事儿发生了，认打认罚，你千万别叫警察。 谢谢。 你说怎么办吧？ 你跑什么跑啊？ 让他赔， 我赔我赔。裙子多少钱？ 1800。怎么那么贵啊？ 这是620块钱，我身上钱都在这儿呢。大哥，您看，大姐，你拿着。 你刚才说过的话还算话吗？ 算数，算。 小杨只从那几张钞票中抽出了一张。 你走吧。 谢谢，谢谢大爷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了。 谢谢。 你没事吧？ 啊，我没事儿。我请你喝杯汽水吧。 好吧。也别说，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还挺漂亮。 别理你的，我叫陆小阳，在银行工作，你呢？ 别理你的。 嗯， 我叫昌平，不是北京人。 是运动员吧？ 嗯。 我要谢你，请你吃饭，什么时候你要是有空有情绪就给我打个电话。 小阳大方地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 我没名片，而且老在外面忙。 没事儿，那说话算话。 再见。 啊，再见。 简陋的训练房里，长平正卖力地做着俯卧撑，运动短裤下露着那截戴在右腿上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假肢。 马路上那么乱，让车撞了怎么办？哎，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离比赛没多久了，你要是真出点事儿怎么办？这么大个儿了，怎么老跟孩子似的？咱俩总不能白忙活吧？ 教练， 那 天我追出去啊，不止600多米，而且越跑越快，我觉得我能跑400和800，你就让我试试吧，啊？是真的。 珊珊课本上说。形形色色的飞机都想上天，可天空呢挑剔着呢。来， 试试还不行吗？来，让我试试。 试试。 你的假腿如果在左边，我会考虑的。 不就弯道吗？我可以的，真的。 你练什么我说了算。来， 嗯， 起。 小杨电话。 哎，来了。喂，哪位啊？我是啊。哎，你好。嗯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好啊。哎，好的，再见。 常平约小杨吃饭，当然由小杨请客，这是他自己当初答应他的。但让常平有些意外的是，小杨在点菜的时候非常大方，几乎不看价钱。 冒昧的问一句，小姐一个月挣多少钱？ 嗯，相当于一个大学副教授吧。 我们吃的不是银行贷款吧？ 啊、哦，当然不是。 那我就放心了，来吧。 哎，你别说，那天你真跟超人似的啊！我到现在还跟做梦似的呢。 没那么悬。 哎，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。 说吧。哎，等等。 啊。 咱们先说好了，如果还是什么追车之流的事的话，你找别人去吧。 可别再提追车了，我呀有个女朋友，最近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、嗯、可又不愿意伤害她，这种事情又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我觉着你挺有招的，你会不会有什么好办法？ 嗯，其实很简单，让他把漂亮的女友介绍给他男友认识不就行了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什么？ 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他们已经好了好几年了，那时候那个男孩刚从美院毕业到北京，那个女孩一直帮助他，盼着他能成为一名艺术家。后来那个男孩不画画了，办了装饰公司，他反而不喜欢他了。 那为什么呢？ 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平凡，想嫁个成名成家的男人吧。他觉得他的男朋友背叛了他，背叛了艺术。你想啊，他整天领着一群民工走东家串西家，一张嘴就是吊顶啊、抹缝啊、挂油腻子。腻子，你听听看，多恶心多烦。他本来满心希望他是刮油彩的。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题你不感兴趣？ 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有点不太明白，干嘛非得嫁一个名人呢？又不是给火腿肠做广告。哎，你干脆劝你女友把她男朋友培养成个建筑师不行了吗？ 倒也是啊，他舍得花100块钱给他女朋友买只苹果吃，可是却派一个小民工陪他去看病。我是不是扯远了？哎，你单独陪我吃饭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嗯，她是不是特别漂亮啊？ 刚才你是说自己？ 那你说说你自己。 我的经历很简单，小时候特别淘气，喜欢打架。 真的吗？ 也喜欢踢足球。后来被选入军区足球队。 忽然常平看到前面有一个没有拿雨伞、上了年纪的盲人正顶着大雨艰难地穿过马路、哎、他赶紧把小杨安顿在一个电话亭里、哎、而自己则跑上去把雨伞送给了那个盲人，并且把他扶过了马路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， 嗯， 后来我随部队上了前线，双肩擦过死亡，这都从书上看来的，我挺喜欢。 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打过仗啊？ 你看不出来东西还多着呢。嗯， 难怪你这么想得开，愁事儿和你一说就没什么可愁的了。我可不行，在别人那顺顺当当的事儿，到我这儿准出乱子，墙躲也躲不过去。 哎，没错。那么多人过马路都没事儿，到你这儿就造成了那么大的经济损失。 再后来呢？ 后来打完仗转业回家，既没成名也没成家。 是家庭的家。 嗯， 玉婷了。 啊， 我看我们也该走了。 我怎么跟你联系呢？ 你找我不太方便。 啊， 还是 再见。 再见。喂，请呼3550。 您贵姓？ 长平。 请您留言。 有事请呼我，我的呼号是8099183，呼6036。 这天，小杨在家里等着男友大鹏来接她，可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让本来就有意结束这段感情的小杨有些心烦意乱。 他准又是变卦了，不去了。他现在来了我也不去。 人家不是忙吗？ 那就让他忙去吧，多少回了，这回我非跟他吹了不可。 吹？你开什么玩笑，这么大的事情你和谁商量了？ 哎呀，我这不是正和您商量的吗？ 大鹏哪点待你不好？我看呐，单就说花在你身上的钱就够买架飞机的了。 妈，您知道一架飞机值多少钱吗？ 我是打比方嘛。我们医院有些年轻人总想找个大款找不着，你呢好不容易瞎猫碰上个死耗子还不知足。 我要是嫁给他呀，还不是像您跟我爸似的，多少年同床异梦，到了还得离婚，想起来就害怕。我就不明白你们早干嘛去了。 嘿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当初不结婚能有你吗？我和你爸那么多年唯一不后悔的就是生了个你。 其实我是说您可以过得更好。 还说是和我商量，我看你是扫清障碍来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人家大鹏把心都掏给你了，你可别做对不起人的事儿。 要不然我早就跟他吹了。 哎，你呀你，考大学考不上，想当演员没当成，要死要活的谈恋爱吧，好好的又要吹，不行。喂，啊、哦，说曹操，曹操来电话啦。 喂，你好，我没事，我没生气啊。改天就改天吧。不过我带两个朋友一起去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没别的事儿。再见。 小杨，你说那个女的是谁呀？ 是马娜娜，她说她一个人待着挺闷的。 哦，是不是管爱迪生叫爱油生的那个？ 长平是个要强自尊又有些爱面子的年轻人，虽然身体有些残疾，比正常人少了半条腿，可他坚信自己不会因为这个而比别人差，所以他总是带着那个假肢，用裤子一照什么都看不出来，跟好人一模一样。尽管这样做总会让他的腿部的皮肉磨得生疼。 是啊，我怎么会那么虚荣呢？ 对了，今天晚上的会不开了，白教练给他女儿开家长会，我们放假休息。 好，那咱们出去玩玩啊。 不行，我得去趟游泳队，我媳妇眼睛看不见，我得给她剪指甲。哎，白教练不是说让你拿2块金牌不就完成任务？ 那不成，我想的是什么？破一项世界纪录。 哎，可别是白教练。 不是，陆小杨约我出去吃饭。 要是陆小杨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定下来别犹豫。 我不过是碰巧帮他一下，根本没别的想法。人家有男朋友咋还有个自知之明呢。 说的倒好听，那你跟人家一趟一趟去吃饭。 那人家请又不好不去，再说了阴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。 别嘴不对心了，你小心点吧。 小心什么？ 白教练。 这顿饭可并不像长平想的那么简单， 饭桌上除了他和陆小阳之外，还有小阳的男友大鹏和小阳的女友马娜娜，几个不大相干的人坐在一起，总是让长平觉得有些别扭。 多谢你了，听小阳说那天你跟007似的神了。 没那么神，不值一提。 哎，娜娜，一会儿你可要多喝几杯啊。 我可不行，我不能喝。 你要是不行啊，那他就更不行了。 你行啊。哎，听说常先生是运动员啊。 啊，以前踢过几年足球。 你踢球什么位置？ 左边锋。 可以呀、啊、贝贝托的位置。在哪个队？ 南京军区队。 得过全国冠军。 行啊，够专业的。 那当然了。世界杯看了吗？ 看了。我那是场场不落，我就睡一觉也要对着电视。 哎，到现在我这时差都倒不过来，一到4点钟就醒。 是吗？哎，那个美国后 看着长平和马娜娜聊得那么热乎，小杨的心里酸溜溜的。其实今天他找马娜娜来是想介绍给大鹏的。后来小杨实在忍不住，偷偷的在桌下踩长平的右脚来暗示他，可不管他怎么踩，长平好像都没有反应，让小杨觉得很没趣。 悲剧的话，哥伦比亚运动员的死才是世界足球史上最大的悲剧呢。 哎，张平，你踢球是管射门的还是守门的？ 当然管射门的。 可我怎么听说咱们老也踢不进去球 啊？谁说的？我告诉你啊，84年全国甲级联赛上半场我一人独进4个球，跟穿丸子似的。关先生，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，你们请上车吧。啊， 好。 对了，你先送娜娜回去，我自己骑车。 那常先生呢？ 啊，我自己叫车走吧。 过来一下。 认识你很高兴。 我也是。 小杨那儿有我的电话，有空多联系吧。 好的好的。 常先生、哎、那就这样。 好的， 再 见。 娜娜上车。 有空联系。 哎，好的， 再见。 再见 再见再见。 汽车慢一点。注意安全。 谢谢你。 这是你刚才落在桌上的。 今天我 今天怎么了？ 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给忘了。我也真可笑，以往都是他安排我，可今天我安排起他来了。 对不起，我那天在餐馆里，我不该出那个坏主意。 我也没有怪你啊。 你呀、啊、让你练弯道你又伤了，让你休息你干嘛呢？过来，组委会通知你参加报告团去报道吧。 啊，我做报告 啊？ 我做报告不行啊，要做报告您得去。 我，哎呀，我去干什么？ 哦、啊、我忘了，您是健全人。那训练怎么办？ 时间我再调整一下。我倒不担心训练，我担心你离开我之后又去捅什么娄子。去吧。 成，接令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 啊，回来了。 哎今儿怎么了？ 小杨看着一桌子菜正高兴呢，大鹏带着围裙从厨房里端着菜走了出来。 不错。 你知道吗？今天马娜娜找我去了。 是吗？ 你知道她找我干嘛？ 我怎么知道他找你干嘛？ 他对长平印象不错，想继续交往。 这个结果让小杨有些意外，又有些酸溜溜的。 是吗？ 他要不说啊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原来是给他们介绍对象。 我介绍？那他找你干嘛呀？ 嗨，他以为咱们俩串通好了呗。哎，你给我买那两件 T 恤呢？ 你不是嫌不是名牌的吗？ 没得穿了。 你的衣服，这些钱都是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拿着吧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并没有打算把长平介绍给娜娜。 那你打算干嘛？ 我想和你分手。大鹏，长久以来我工作之余除了你没有别的。告诉你，我整天盼着能出点事儿。我甚至假设你会爱上别人，然后我千方百计地去侦破，再然后你求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和你破镜重圆。 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和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冷落了老婆，可我们这么拼死拼活的干，为了谁啊？我挣的每一块钱都是为了你。 我一直在努力地习惯你，可我发现我根本不能。 那这事儿跟常先生有关吗？ 不，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。常平他…… 他怎么了？啊，他算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呀？就算他救了你一回吧，就算他见义勇为吧，那我不是谢过他了吗？啊，他会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人啊我见过多了。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我变成什么样了？啊，那常先生呢？他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 至少他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。 恐怕他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 小杨，星期天我想出去转转，你长平要有空，我想约他。 我还没有跟他说呢。 说什么呀，别那么严肃，合得来就在一起玩，合不来就再见呗。 娜娜，其实我跟他也不太熟，连他结没结婚我都不知道，要不然我先跟他说说，你看呢？ 今天我能站在这儿已经很幸运了。要说英雄，是那些和我一起上战场没有回来的战友们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想到他们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？残疾运动员的金牌的确是用血换的，不过 我们为自己能为国家夺得这份荣誉感到自豪欣慰。 你吵架的本事挺大，换煤气还找不着人家了？ 我自己去还不行吗？我下班就去。 那我还得饿两顿是不是啊？ 您先下楼买点吃的，下午我再想办法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下午要去听友谊运动会的报告呢。 你去吧，反正运动会开幕之前我用上煤气就行。报告还不错，刚才我听来着，一个小伙子打仗炸没了腿，后来回来还当了世界冠军呢，真挺感动人的。 妈，我上着班呢，我先挂了啊。 小杨，你们家煤气还没通呢。 哎，小杨，我下午没事儿，要不我给咱们家耗煤气吧？ 你也不认识煤气站啊？ 哎，我还不会问呢，跟着偷煤气罐的人走呗。 哦，人家是换完了， 你还不跟人家去啊？ 那倒也是。哎，要不我替你听报告去得了。 真的吗？ 啊， 谢谢。 最后被小杨选中来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的，自然是英俊魁梧的长平。 哎，长平，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就把我妈最大的难题给解决了，她对你印象一定不错。 哎，这算什么？我的是啊，你们家如果电梯坏了才好，一口气煤气罐蹭蹭蹭给你抬上去，要你妈一上不觉得翘不起。哎，你们家住几层？ 我们家15层。长平 啊， 你心想事成，电梯真的坏了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上楼去把我妈给叫下来，我们到外面去吃好吗？ 爱面子的长平哪肯就此服输，他的抡起煤气罐扛在肩上，坚定地走上楼梯。 你真的没问题吗？ 没问题，走你的。 那好吧。 开始的时候那个假肢还能支撑这分量，可越往上走脚步越重，戴假肢的那条腿越来越疼，最后干脆吃不上劲儿。 哎，我帮你抬吧，义务的，不抢你功劳。 没事，我行，你上去吧。啊， 我说你就别硬撑着了，是不是觉得说出来的话就驷马难追了？ 你走不走？烦不烦？ 仿佛有千斤重的煤气罐和腿上的疼痛，让长平觉得这窄窄的楼梯是他人生中最漫长而艰苦的旅途。 我还以为全世界就我最虚荣了，其实你才虚荣了，没劲了。我帮你，你就下来抬了？不就是一煤气罐吗？ 到了吗？ 啊，到了。你小心。妈， 喂， 妈，快开门呐。 嗯， 这是我妈，这是长平。 董，你好。 你好，快别进。 哎，进来吧。妈，电梯坏了，长平可是从1楼一直拎到15楼啊。 哎呀，那更过意不去了， 都快累死了。没关系，他呀，正好表现一下啊，对吧？ 哎，洗手间在哪？ 在那边。 哎， 长平强忍着疼痛，装着没事一样往洗手间里走，可是腿还是有些吃不上劲儿。这个小细节却被小杨的妈妈注意到了。 小杨，你要是因为他吹了大棚啊，就让他把煤气罐给我搬下去，我不用他。 妈，不冲别的，就冲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为我讨回个说法，您就不能这样。 长平进了洗手间，把假肢小心翼翼地摘掉，假肢里的那截腿已经被磨得渗出了一片血迹。 如果那天被撞的是您，又眼瞅着他逃走，您还不气死的？ 那天要是我呀，谁知道还追不追？ 您这么说就更不对了，现在见义勇为的人那么多，又不是只救年轻姑娘。再说他要是看清楚我的模样再追，那汽车早就开到天津了。 我怎么看他那个腿有点毛病啊？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他连汽车都追得上，怎么可能呢？ 行了行了，你也别弄了。刚才啊，我在对门煮了几个鸡蛋，你们俩先吃去吧。 哎，好的，来吃个鸡蛋吧。哎，长平，我妈说啊，这满大街就找不着一个顺眼的女孩，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吧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我。 女孩子吗？只要是…… 哎呦，我来了。 不用，我来。女孩子只要是长得顺眼儿， 妈， 不 坏不傻也就行了，男的就不行了，要是没点出息一辈子叫人瞧不起。 我该走了。 你 阿姨，我先走了。 在这吃饭 啊？不用了，谢谢啊。 你等等我。妈，您太过分了。哎，我发现你啊还挺小心眼儿，你没看见我妈在医院呢？那叫厉害，什么时候你要是落在她的手里啊，非吓死你不可。 嗯，接着说。 我不想说，什么时候高兴我什么时候说。 我怎么不高兴了？我挺高兴的。 真的吗？ 啊，真的。 那好，你要是真的高兴啊就陪我去游泳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干嘛不换衣服？ 我不想游。 你不会游，有缺陷。你是诚心气我的吧？早知道你这样扫兴，还不让马娜娜跟你出去呢。她对你印象特好，还让我问你愿不愿跟她联系。我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了。 对不起，我想我该走了。 哎，你去哪儿？ 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，譬如可以去找马娜娜。 哎，你别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那你什么意思？ 嗯， 我告诉你，我最受不了就是你优越感太强。你可以拿任何人任何事情开玩笑，可马娜娜是你朋友，知道吗？你可以帮他或者不帮他都没关系的，啊！我知道，你希望别人捧着你、哄着你，可我做不到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意思的话，不愿做这个朋友，咱们这个朋友可以不做了。 长平一扬手，不小心把小羊碰到水里。本来会游泳的小羊因为呛了几口水，迅速地沉了下去。看到这情景，长平赶紧跳下去把小羊拖了上来。看着对方落汤鸡的样子，两人相视而笑，一种特殊的东西流淌在两人的眼波之中。 长平，快快，加大步幅，快点快点。你啊，12秒23。 他呢？ 13秒39。 他怎么了？ 我还想问你呢。 没事儿，我们又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运动员突然成绩下降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受伤，要不就是谈恋爱。他最近有什么情况？ 你说他 啊， 我们那儿连耗子都是公的。 你告诉他调整一下。 好。 谁把呼机带进来了啊？ 白教练从长平的兜里摸出了呼机。 哼，还真是个女的。 怎么这么脆弱，刚赢你一次就受不了了？ 白教练说我什么了？ 他让我问你有什么思想动向。哎，你有吗？ 说真的，我挺喜欢陆小阳的。一想到他，心里就那种感觉。真希望他永远不知道我有假腿，永远不和别人结婚。 不可能， 所以我才烦呢。 我看你是怕陆小阳知道你有条假腿，不和你好了。 哼，要真这样倒简单了，我去求他同意，万一不成，我买瓶酒喝了，蒙上被子大睡一场也就过去了。怕就怕他又理解你，在他眼里我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在我眼里他也变成另外一个人。 哪有你说的那么惨，残疾人和正常人好的有的是，幸福的也多了。 你干嘛不找个正常人？ 我现在说你了，你少管我。你要是早告诉他你有条残腿，不就没这事了？ 开始并没有想瞒他，也没有想认识他，那有什么开始啊？何况别人还有一个一表堂堂的男朋友呢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好好训练，早起早睡。 白教练那边怎么交代？ 怎么交代？别不打自招了， 等打了再招了就完了。 哎，我说咱们这儿没有杨小姐吧？ 有没有杨小姐你不知道啊？ 可咱们这儿是404-3485。 咱这是不是404-3485你不知道？ 还不是我这电话。 哎，会不会是找我的？有人管我叫杨小姐啊？喂， 是杨小姐吗？您好，我是友谊运动会集训队的教练，我姓白，很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。首先我感谢您对残疾人的关心，我希望您能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杨小姐，残疾人能得到健全人的爱情不容易，我高兴您能排除社会偏见，勇敢迈出这一步。 可是我， 所以我声明我是支持您的，我赞成你们的交往和友谊，不过呀，现在时间太紧迫了，不得不给您提出两条要求。第一，千万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和他闹别扭。第二，不要打断他的训练，减少见面。第三，不要分担您的烦恼。第四，您应该理解我的心情，等到给他开庆功会的时候，我亲自向您道歉。 对不起，请等一下，给谁开庆功会啊？ 好好，就这样。 喂， 教练，我要求调整一下，我伤了。 怎么伤的？ 那天我帮人搬煤气罐上楼。 几层？ 15。 你呀，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，不许再假肢，你就是明天结婚也得给我拄着拐去。 对不起教练。 对不起，你都这样了，对不起就完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认识个女孩，就是被车刮那个。 这你甭解释，正因为我理解残疾人在爱情生活中的困难，所以我才没有像要求普通运动员那样要求你。但是什么事情总有限度吧，你心里明白，国家花了那么大物力人力是为了干什么，我们总不能为了个人私事影响大局吧。 我反驳您一句，我这条腿也不是因为个人的事情而断的，再说了，我还不至于为了急了找一个老婆而影响训练，我没那么惨。 你打过仗吗？ 打过。 你应该明白一个战士在战场上该怎么做，该服从谁。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，那仗还打不打？ 您可以说我，可以批评我，可以打我，甚至可以枪毙我，可我最受不了别人假惺惺的理解我。 你太敏感了。 是的，我很敏感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某一点上有个敏感点。 你好好想一想，这几个月咱们是怎么过的。小董、小王、玉川，还有你自己。 对不起教练。 常平嘴里不说，但是心里确实觉得有些对不起白教练和自己。他随手拿过一杆标枪，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训练房，一抬头却看见大鹏站在走廊里。 你好。 找我有事吗？ 你怎么会是这样？ 我就这样，一直这样，怎么了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以为你在这儿当教练或者裁判什么的呢。 我不是教练，更不是裁判，我是个残疾人。 我没事了，我走了。 干嘛不把话说完？ 我真的没事了。再见，祝你取得好成绩。 李大夫，你看一下这片子。就这儿。 看样子骨头没事儿，全休。 大夫，不是说没事吗？干嘛全休啊？ 我说骨头没事儿，并不是全没事儿。大夫，我们训练挺紧张的，能不能减少一点运动量？咱们别全休啊。 我并不反对残疾人参加一点体育运动，增强一下身体素质。不过我认为不能像你们这样的练法，是让体育运动为你的健康服务，还是以你的健康为代价去运动？你们说呢？ 常平在医院里拄着拐杖的样子，恰巧被在医院工作的小杨的妈妈看到了。她惊异于眼前的景象，同时也为自己的女儿更加担心。 哎，常平吗？ 我收到留言了，可我实在去不了了。原谅。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，人和人碰上很容易，走开也很容易。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 其实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凡事不求甚解，这样你轻松，别人也轻松。要是一切都说清楚了，恐怕连梦都留不下了。 可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我得挂了。 哎，你别挂，常平。 这天，小杨正在工作，大鹏出现在柜台外。 徐总，以后就不再来了。我见到常先生了，你不该瞒我。 我瞒你？ 小杨，你到底了解常先生多少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 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他在哪儿？ 他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。你翻翻今天的报纸吧，仔细看一会儿，你就会明白了。 小杨抓过报纸，上面报道的是常平作为英模和残疾运动员的事迹，上面还有一幅彩色大照片。小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呆住了，他需要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。 我走了。本来我是想从他那儿把你要回来的，为此我不惜一切代价。 不用看报了，我在电视上看见活人了。你可真行，交个男朋友这么长时间，连几条腿都没弄清楚，你也马虎的出圈了吧。 经理，友谊运动会的开幕式开始半天了，你不看一下？ 哦。 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下肢肢残的运动员，男 A 六级标准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常平，高高举起了圣火。常平正在向着高高的主火炬塔攀登。 圣火在我们手心燃烧得更大，足迹写下了一串温暖的诗行。竞技场偏爱倔强，21世纪正在看台上为我们鼓掌。 哎，经理，刚那个点我痣的运动员哪儿残疾啊？ 我们是青春之旅。 他有条腿啊，装的是假肢。 不可能， 真的。 对， 他是装的假肢。 大鹏没有想到马娜娜会在这时候出现。 汉城和巴塞罗那的残运会上，一共得了3枚金牌和5枚银牌，而且至今保持2项残疾人世界纪录。 哎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 大鹏，我今天来想我和你说句话，麻烦你转告小杨一下。我不知道上次聚会是不是你们有意安排的。说实话，我对常平印象也不错，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你们为什么对我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残疾人就不能考虑，可我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。 这是马娜娜的选择，可是小杨的选择又是什么呢？ 没票不行，谁也不能进去。 你先让我进去，我再把票给你好吗？ 都像你这样，我们还怎么管呢？ 观众朋友们，最激动人心的男 A 六级标准百米节就要开始了。 白教练，您过来一下。 啊， 这一位小姐要找常平。 世界纪录。 你是杨小姐？ 您是？ 啊，我是常平教练。 啊 啊， 太好了。 你好。 我想进去看一下。 哦，他在5号休息室，你一直走，往左拐。 然后第四个门就是， 哎， 去吧。 那我进去了， 快去吧。 谢谢。 当小杨推开五号休息室的门时，长平正坐在长椅上，那个他曾经希望小杨永远也看不到的假肢此时就倚在凳子旁边，但今天小杨出现时他却显得异常平静。 我是不是以假乱真了？你不知道我是条假腿，我就是个健全人，正想留住做健全人的感觉。如果你今天不来的话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你不该来。我不是不想看见你，我那是我刚出院不久，有一天我拄着双拐在大街上走，看见两个人打一个民工，可能出于正义感吧，我冲了上去，我以为我能赢，我打他们两人，他们都没还手。其中一个说：“你都这样了，还帮人打架，真行啊，有种。”另一个说：“瘸子，我们不是打不过你，我们是让着你。”说完他们就走了。你无法体会到我当时那种感受。如果你当过运动员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个人可以输，但绝对不能被让。 小杨眨着大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慢慢地走过去，坐了下来，将头枕在那条曾经让长平感到屈辱的腿上。 记得那个雨天，你撑着一把布伞，灯影断断续续，雨丝缠缠绵绵。 那个雨天，你说你很简单，目光闪闪烁烁，心事星星点点。 不表白不是我没有梦想，不流泪不是我没有忧伤，我是你的眼睛，你的翅膀，我们一同上路，一起飞。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北京电影学院82届第5代电影人作品巡礼，电影赢家是导演霍建起的作品，霍建起呢是电影学院82届美术系的毕业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电影剪辑就要结束了，主持人马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。